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半夜听闻公鸡鸣，惊醒不觉是恶声，闻鸡起舞今何在，是千古祖逖传美名。说恶声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过，恶声就是丑恶邪恶的声音。孟子原话是，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伯夷咱们知道，恶此在首阳山上的忠义之士，说他眼睛不去看丑陋的事物，耳朵不去听丑恶的声音。咱们设想一下啊，睡得好好的，公鸡半夜打鸣把你吵醒了，你不觉得是恶声，反而觉得这是上天的召唤在叫你起床，是不是挺难得呀？半夜听闻公鸡鸣，惊醒不觉是恶声，这主人公是谁呢？就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大将祖逖年轻时候的故事。这故事后来成为了一个成语，叫闻鸡起舞，比喻有志报国之人及时奋起。 向祖大人道喜了。 太守大人客气了，不知喜从何来啊？ 令弟祖逖年24岁，周济乡邻，仗义疏财，特举荐其为孝廉。如今来知会祖逖，可以准备进京赴试了。 哦，那多谢太守大人。我兄弟祖逖生性豁荡，四处撒欢，不拘小节，侨居至此倒是给地方上添了不少的麻烦，太守大人如此高抬，感激不尽呐。 祖大人客气了，祖家在北地也是世家大族，世代都有2000担的高官，下官也是十分仰慕。祖逖年纪虽小，但我看他为人慷慨有志节，将来势必可以辅佐帝王光大祖家门楣。 那多承太守大人之美言，但愿小弟今后认真读书，报效朝廷，也不负太守大人的栽培之情。来人呐，快去叫小少爷过来。 太守大人，兄长。 太守大人举荐你为本年的孝廉，还特此来告知，这份盛情快快谢过吧。 是，多谢太守大人美意， 但不知因何举荐 我为孝廉呢？ 哎，你出身名门，慷慨忠义，受乡党宗族敬重，可举为孝廉。你准备一下去京城复试吧。 太守大人，乡党中自有贫寒苦学孝老爱亲之人，我年少轻狂，孝廉确实不敢当，请您把我这个名声让给其他乡党吧。 哎，你为人仗义，威望又好，又得到了乡党的爱戴，怎么能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人呢？ 太守大人，我几次进出京都洛阳，发现国家之要首先在人才，乡党中也有年过四十见识卓著之人，愿太守举荐他们为孝廉。我年岁还轻，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还得发奋读书才能有所作为啊。 我任太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辞让孝廉的。 太守大人稍坐，兄长，我去读书了。 祖逖被郡府举荐为孝廉，推辞后不久又被司隶举为秀才，也没有应命。后来在他读书有成就之后，终于开始入朝为官。他担任的是司州主簿一职。司州在今天的洛阳附近，当时是首都直辖的区域，主簿就是掌管文书的职务，所以祖逖当时类似于今天政府办公厅的一个文职。他当时有一位同僚，也是住一个屋的室友，名叫刘琨。 越到深夜天就越冷，这火盆看起来又缺炭了。刘兄，咱们再加点炭呢。 左右睡不着，咱们再来谈谈天下大事啊。 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二人都应该干出一番事业啊。 正是如此啊。如果我们将来各自出外为将领，那就当各守一方，遥相呼应，可不能挤在一处相互掣肘啊。 就是这样嘛。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咱先睡吧，就不必掐炭了嘛。这原来天还没亮呢，怎么鸡就叫了？哎，刘琨，快点醒来呀。 要怎么了？是怎么回事啊？天黑了你喊我干什么？ 你没听到啊，鸡已经打鸣了。 是啊，这半夜听见鸡叫，看来是有不吉利的征兆。 哎，我偏不这么想，既然鸡鸣叫我们起床，上天必有深意，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呀？ 也好啊，一天总共12个时辰，本来嘛睡4个时辰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只睡3个时辰，多出一个时辰来学习工作，就能节省出很多的光阴呐。 正是如此啊，白天读书做文章，天不亮的时候咱们可以趁着星光练剑，岂不痛快壮哉？ 就是就是啊。 这可真是可以说得上是少年得志而不失勤奋，闻鸡起舞，只待报效国家。从那时起，这一对兄弟每天鸡叫之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有句话叫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说在西晋灭亡之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偏安一隅，祖逖被封为镇西大将军，率部北伐，要北渡长江。 你看这江水滚滚东去，何时曾往西流啊？ 将军，江水东流自古如此啊。 我若不能平定中原，收复失地，自己就像这大江一样有去无回啊。 将军礼贤下士，体恤民情，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皇帝提升您为镇西将军，可知对您此次北伐是充满信心啊？ 我兄长前番来信说，刘琨将军言道，自己每日兢兢业业，担心祖将军敢在自己前面建功立业呢。 哈哈哈，我祖逖为将，一位收复旧时河山，二位边境百姓安居乐业，从此不再受夷狄侵犯呢。 将军，后赵的国君石勒 命人在成皋县为您的母亲修墓，又致信请求护士，您意下如何？ 为我母亲修墓，自然是因为我是镇西大将军的缘故，我们深受国恩，不应该因为私情而感恩，未必嫌，信就不必回了。不过在边境互通有无，对我们确实有好处，可以默许。 就这样，祖逖担任镇西大将军的时候，石勒不敢侵犯黄河以南。后来祖逖部将童建叛逃到了后赵，石勒斩杀了童建，来向祖逖示好。祖逖于是也禁止边将近亲后赵，边境暂得和平，双方互市，祖逖收利十倍，兵马日益强壮，成为保家卫国的一代名将。 祖逖少年时候立大志，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不过可惜的是，晋朝的小朝廷过于懦弱，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忌惮祖逖的实力，派出名士戴渊来牵制祖逖。祖逖心中不快，又听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收复黄河以北的夙愿没有办法实现了，最终忧愤成疾，死的时候只有56岁。但是闻鸡起舞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被人们一直传颂着。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田忌赛马用计妙，机智孙膑有妙招，三局两胜巧安排，是运筹帷幄，主意高。 列位看官，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成语故事，大家伙可能听过，叫田忌赛马，可不是在田里赛马的意思啊。田忌呀，是个人名，什么时候的人呢？离现在也不太远，也就2000多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有这么一个贵族，名叫田忌。哎，各种的机缘巧合呀，救了遭人陷害的一位大军事家孙膑。因为他知道啊，孙膑是这鬼谷子的门徒，所以呢就聘用这孙膑作为幕僚门客，帮他是出谋划策。孙膑这个人不愧是足智多谋，这天呀，在齐国传统的赛马大会上边，这孙膑应邀参观田忌和齐王赛马。 你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赛一局输一局，赛一局输一局？你说他，他那上等马跑得再怎么，哎，怎么我就跑不过他？你说，哎呀，这中等马、下等马，我怎么每个都比他差那么一块呢？哎，人比人得死，马比马得扔啊！真是。 哎呀，我说，主公啊， 嗯， 一看呢，你呀、啊。就对于这个赛马呀不是特别的熟悉。 嗯， 你刚才说你用你的上等马对他的上等马，你的中等马对他的中等马，你的下等马对他的下等马，你当然赛不过他了。您想啊，他是谁呀、啊、他是齐威王啊，您现在是什么呀？您是齐朝阳啊。 这什么破名、啊、 就是说您的未来在希望朝阳产业吗？ 我是个大将，就是不是王爷就是。 对呀、啊、你大将，你豆将都不行，你别说你大将。 哪个大将、啊、 铁面将都不行。 不是那个大， 他是齐威王， 我知道他是 他淘汰的嘛。 你是谁的门客？ 我是你的门客呀、 啊、那你怎么挖苦我呀、啊、 对呀、啊， 你还对呢，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 我就是平地他就高山，那我显他干什么呀？ 我得跟您说呀， 你这不拿挖苦我吗？ 不对，您的战术策略有问题， 您呀、啊、再跟他约这么一次、嗯、跟他比赛赛一次马，这次我准有办法能让您赢。 明白了明白了，哎、嗯、我想了一个狠毒的计策。 什么计策？ 把他马腿给锯了。哎， 弄一堆裤衩在上面赛马。 哎，咱也把咱的马腿锯了啊，咱看哪个裤衩固容的快，怎么样怎么样，问他比不比，他要不比他就是怯战。我这怎么样，我这计策。 哎，门客，咱们离开齐国。 哎，别 是， 不要在这待 着，别走。不是你那个，那换一匹，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咱们遍寻好马。 那是您这就错了。 嗯， 人马不是好马，人人皆爱呀、啊，哪儿就能轮得您有好马呀、啊？对不对？ 那 再说您弄一好马，他不得先弄走啊？ 那 还用这些马，照样一匹马不换，肯定能赢。 这不胡说八道， 我这绝对不是痴人说梦，我现在是 得说， 我胸有的成竹啊。 那行，咱们再约一次。 好， 再约一次啊。 嗯， 嘿嘿，哈哈，国王这马真是不错，来大伙看看啊，看这个马它长得就带那个像，你这腿多长啊，是啊，你看这个个儿多高， 雷王 有何有，这不是我的大将田忌吗？哈哈哈， 这个 你怎么来了？ 什么叫怎么来了呀，我还想跟您再赛一回。 你不服气呀、啊、 我当然不服。您别您乐是、 来花了、 干嘛，什么意思， 看了吗，这是什么呀， 钱啊，这 一大堆银钱吧， 对，这是您的钱、 哎、我赢了就是你的，怎么样， 赢了就是我的。就你要这么说呀、啊、 嗯， 我的赌注不是赌注得比您大，我是赌注得比您大，哎，这个我在家500两黄金。 500两？ 对了， 来，来人呢？ 嗯， 把前几次赢你们田忌大将军的这钱呢，都给我抬上来。 嗯， 另外我要加1000两的黄金。 就这一回， 就这一回呀！ 抬上！ 不，你赢完之后你不就有本了吗？咱能继续比呀。但问题是你赢得了吗？ 这咱我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啊！那咱开始啊！ 来吧， 来吧， 开始吧！ 随便。孙膑， 嗯， 这怎么赢啊？ 怎么赢啊？我告诉你， 还是那么，头一掌，上等马对阵上等马。 您啊，把您那个下等马拿过去，拿您那下等马对阵。 这不更是？ 您听我的，您想赢不想赢？ 想 赢不想赢？ 想赢啊！ 想赢，听我的。想赢听我，不听我的，立马 就让他带走。 对 啊，烂 了您就。 行，来，嗯，我听您的安了，那个，来，我们拿这匹，大青参赛，大青参赛， 他拿大青参赛，我说大王 啊， 那咱们用宋朝跟他干， 哎呀，不是， 可能对不上， 不是哪个大，不是大清朝，我这匹青花马，菊花青，大青， 他用大 青，菊花青，嗯， 他用大青马，这么着，我给你说、啊，咱们拿咱们那上等马， 是啊， 咱们大乌锥， 行，来吧，比去吧。 孙膑，你看怎么会说输了吧？ 哎呀，想不到你赫赫有名的孙膑先生，你竟然给你的大将军田忌出这样拙劣的对策。 大王， 看来呀、啊， 先不要多口。 第二场比赛用中等马对中等马。 田先生， 这怎么办？ 这时候啊，他有中等马了吧？ 对， 拿您的上等马对他中等马。 对，哎，那个，魏王，我们这第二场与我们的大猪参赛。 哎呀，您这个名儿他就赢不了。 怎么？ 大猪是马名儿， 红马吗？ 对呀，赤兔马，红马，猪子，猪红，大猪参赛。 哎呀，大猪，这咱们拿什么呀？ 咱们这么着，大王，您用您的这匹中等马，好点儿那个。 哪个？ 您用这把老黑参赛， 一大猪一老黑，那倒是分得清楚点啊！一二哥一三弟，来吧，开始。 第二局，田忌大将军上。 哎呦， 承让，威王，承让。 来， 三局两胜，知道吗？ 进行第三局比赛。 你们拍什么呀？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嗯， 第三局咱拿咱这中等对他下等。 哎，您这才明白了，咱准赢啊！ 哎，好了，太好了。来，那个威王，第三局我用我们的小兔参赛。 哎。咱不是赛马吗？怎么又来一小兔啊？ 赤兔，赤兔它比较小，小小 小赤兔是吧？ 小兔的参赛， 大王，大王 啊， 他拿小兔参赛，咱们来给他，咱们拿老龟参赛， 那就输定了吧？那个， 那龟兔赛跑，您想想谁赢了？ 倒也是，我听你的吧。 咱这马好啊，对不对？咱叫小龟。 你要说呀，中等、上等，咱上回赢的，也就赢他们一个马的身位，就这下等马。咱们这上回赢得多， 对， 还是很有信心。来吧， 第三局，小兔获胜。 啊， 三局两胜，威王还有何话说呀？孙膑，你不愧是我门客当中足智多谋之人。来啊，看赏。 来，给他砍手！ 别说砍手，看赏、 哦。行啊，你们俩一块儿赏了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钱拿走。 这比赛的结果呢是三局两胜，田忌赢了齐威王。还是同样的马，由于调换了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就得到了转败为胜的结果。田忌赛马的成语也因为这件事情被流传下来，成为人们统筹安排事务的典范。 严肃点，这请小提示，田忌赛马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成语主角是田忌、孙膑和齐威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皆是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之中获胜的事例。这个故事道理很简单，浅显易懂，也让人们一直记得是田忌使用了这个规则。但是真正提出这个规则的却是后来齐国的军师孙膑。孙膑在用这样的计谋帮助田忌获得胜利的同时，也昭示着孙膑人生的再一次崛起，是向齐王证明自己的能力，是复仇庞涓的第一步。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扇名片。你在北京，我在北京，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张张笑脸。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慢慢靠近的一